some don't. Now we're all queens on the screen, happy and toned. There we'll stay young and beautiful. Don't cry, please, huh? They said in time you'll be fine. My friend, come get high with me. Hand in hand, it's New Year's Eve. We're allowed tonight to pretend we're free. Here comes the beats. Car ice, the Malibu strawberry ice cream. One spoon for two and trading jackets. Laughing about how small it looks on you. Reruns of Glee being annoying. Singing in harmony, I bet she's bragging to all her friends saying you're so unique. So when you're gonna tell her that we did that too? She thinks it's special, but it's so reused. That was our place, our friend. I made the jokes you tell to her when she's with you. Do you get deja vu when she's with you? Do you get deja vu? Do you get deja vu? Yeah. Deja Vu 来自于 Olivia Rodrigo 带给我们的经典的新歌。14:10啊，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么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呢，我们都在这里陪伴大家。那么耳边的音乐美女野兽来咯，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另外的一首来自于 Celine Dion 的成名作。那当然了，我们稍后还会听到另外的一首更加知名的作品，来自于 MJ Michael Jackson 的 Earth Song。同时也是欢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获取我们的歌曲列表。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下载听听 FM， 在手机端下载听听 FM， 收听节奏驾到的节目直播和回放，以及可以搜索一下常小航听听号，等待大家关注。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You said we were to gain.

歌曲听过之后真的是久久心情不能平静啊，来自于 MJ，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翻一翻当时的现场表演，你会觉得哇哦，那才是真的神级现场。继续来听这首歌吧，我会觉得又把我们拉入到另外一部电影当中，阿甘正传， Scott McKnight 给我们一首 San Francisco。新歌欧美流行，这里是节奏驾到 Are the Hits。 刚才我们听到两首老歌，觉得其实有现场的，有电影当中的插曲的，那现在我们再来去重温一下，又是因为音乐大神级的人物 Phil Collins 带给我们的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我们要寻找一个空间，一个地点，走进到天堂当中。14:2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t's cold and I'm nowhere to sleep.

Remember that I told you I found my way back home. Never let you go. Can run away if I try. Cause even when I'm all alone, you got a hold of my mind. And I'll always let you know that I'm always gonna hold on. And I told you right from the start, you just say the word and I go. No, it doesn't matter how far, cause your love is all that I know. Baby, you just stay where you are, and you know I won't be too long. Hold on, hold on. Remember when I told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 you will never be alone. Even when we go through changes, even when we're old. Remember that I told you I found my way back home. No, I won't ever lose. Even when we go through changes, even when we're old, remember that I told you I found my way back home. 14:34，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一首歌来自 Shrine 以及 Connor Miner， 还有像是 Sam Feldett 三位的合体的音乐作品《Way Back Home》啊，回家的路。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呢第三个小时的下半时段正在进行当中，跟您回顾一下在2021年当中特别值得反复收听的单曲循环的那些英文单曲啊、当然了还有很多人想要歌单的话，今天的歌单比较长，所以的话呢我们特别建议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下好友，可以加主播为微信的好友，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微信端直接把比较文字很长的这个歌单呢回复给您就好了，好吧？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好友，加主播为好友，进入听友群喽。Samantha Braggs, On My Own. In the river, in the darkness.The trees are full of starlight, and all I see is him and me forever and forever. And I know it's only in my mind that I'm talking to myself and not to him. And although I know that he is blind, still I say there's a way for us. I love him, but when the night is over, he is gone. The river's just a river. Without him, the

shattered. We've had a million, million nights just like this. So let's get down, business. 这是来自于铁叔 TSTO 带给我们的 The Business。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今天节奏驾到节目2021年的最后一期直播的最后一个小时正式开始。各位好，我是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要问候大家一下，也要提前跟朋友们来说一声新年快乐哈。那么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今天既然是12月26号，所以呢距离新年的假期还有刚好5天的工作日。那么元旦假期当中呢，也就是本周的啊周末2天，就是2022年的1月1号和2号了。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2022年的1号和2号2天，我们的节目照常直播，给朋友们带来全新的节奏驾到节目的收听体验。一起来开始今天电音舞曲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为给朋友们展现的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作品呢，带有一些 funky house 的风格，来自于 DJ Paul， 他这也是在三里屯的一家 lounge 的现场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打碟的过程，我们把它完整的录制下来，今天跟各位朋友们去分享一下了啊。 Warming up live mix 来自于 DJ Paul 啊。那首先呢，我们在开场的部分会听到 Right in the Sky 还有呢，像是我们稍后会来到节目当中的第二首的音乐作品，您将会听到来自于 Mary Morrisley 带给我们的一首 My Western Wake Up Call 以及 People Rework。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部分呢，虽然说啊歌曲的曲目不太多，但是每一首都是能够带有它这样一种浓浓的复古的 disco 风情跟 funky house 风情在里面的，一定要来关注直播才行。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这样的一个口号只在今天会出现最后一次了，而从下周开始将会改成。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马上关注 FM 974，享受2022年的精彩未来吧。 Here comes the beat. I think you're always in two minds, and it's forever that way. I know what you're gonna say. I told you too many times, it'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count, which can make someone feel special. You're always in two minds, and it's forever that way. I know what you're gonna say. 生活可以说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压力存在，也许会焦虑，也许会 emo，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总是愿意在生活的进行时当中去说一些自己心中的小评论，但是说多了可能也不太好哈。滔滔不绝其实挺容易的，可我只想和你在一个慢下来的世界里交谈。我们借用鲁迅的一句话啊，跟朋友们来送上这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些小期许、小确幸。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 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古典当中去关注一下朋友们在今天应该了解的天气情况，因为我们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那么也是预计从23号开始到今天，北京地区一直会出现寒潮天气，过程当中的最低气温降幅达到8度以上，尤其呢是在24号到今天的夜间，最低气温将会降至到零下10度左右。而在23号的夜间到今天的上午的时间，这3-4级的偏北风已经够让我们觉得其实真的是好冷啊。短时阵风6-7级，寒风刺骨的感觉已经来了。在这个周末依然是晴朗的好天气，能见度不错，但是气温还是比较低迷的。寒潮蓝色预警持续生效当中， 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依然接近在冰点左右徘徊，请各位听友们来务必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另外，天干物燥啊，补水保湿非常重要。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我这个嘴唇啊，从前天晚上开始到现在，越来越疼，然后已经开始起皮儿了。所以说呢，润唇膏一定要用起来才行啊！润唇膏，朋友们一定要多备几根，在办公室、在家里等等的地方，随手拿起来抹一抹，好管用啊！来关注下具体预报吧。今天的下午是晴的天气，北转南风三级左右，山区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0%。关注过了天气之后啊，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同时呢，我们把电子音乐舞曲的能量可以再加强一些，来自于 Sasha Bimmer 带给我们的一首 Paperwork Work。而稍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 Disco 风情的音乐作品。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本小时的歌单，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直接回复歌单即可，我马上给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音乐列表。 it's okay. Say after me. Oh, it's pathetic to be safe, but sorry. Take on me. Take on me. 四分了，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电子音乐舞曲的部分呢，它一直在变化当中哈，从一开场的 Funky House， 然后到 New Disco， 到Deep House 音乐，到现在又变成了 Tropical 风格的音乐作品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位 DJ Paul， 他也是曾经呢在某一家这样一个酒廊当中啊，做一些热场时候呢，用不同的音乐风格给朋友们来带来不同的这种心情的变化，准备好加入到这样一个周末的夜生活里边去。所以这就是你的一天，你只要做一些能够让自己幸福的事情就够了，你喜欢谁都可以，这并不奇怪。而且呢我们需要啊始终让音乐包围着自己啊，当然在听歌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错过那些你觉得啊这能够打动我的旋律，把它能够最好的记录下来。如果记不住怎么办？记不住的话就错过了呗，错过的话还可以找回来哟。马上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节奏驾到或搜索常小航，哎，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跟回放内容，还有我的听听号，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主播动态，也希望您可以来点赞评论哦，三连一下。就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了，半点回来以后要开启今天的点名的互动内容，没错， 话说这也是2021年啊最后的一次我们节目的点名了，要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哦。想要在北京的上空在电波里边听到自己的微信名称吗？现在就赶紧拍下面前的 FM974 的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你正在听的节目，我们用点名这样的方式让你我互相连接。拍下 FM974 发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一会儿见。 You don't get around, you must not care. All the people in my town and everywhere. If you don't get around, you must not care. All the people in my town and everywhere.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15:33 ，Welcome back，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最后的一个小时当中的最后一个单元，还有20分钟不到，我们的节目2021年的节奏驾到节目就要全面收官了啊！哎呀，觉得还时间过得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快，因为不知不觉的，我们的节目已经走过了完整的7个年头。所以呢，到2022年，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也是开启第8年了。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呢，作为一个周末的直播节目，大板块直播节目以来，可以说是持续的最长的一档节目内容。当然，同时我们也热情邀约大家能够在2022年的1月1号准时守候。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3个小时180分钟连续不断带给您持棒音乐减压的作品，还有欧美流行歌曲以及那些日韩单曲，像是泰国的单曲、法语单曲、西班牙语单曲等等内容，还有榜单新歌和老歌，更多的还有不要忘了，我们的最后一小时依然是这经久不衰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部分。我们呢不只能够听到这事先录制好的混音作品，甚至还能够看到听到我们邀约的 DJ 现场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打碟，给朋友们带来这样的一种云端派对的真实体验。视频直播也会在明年啊继续开启。那当然了，在此呢也是热情的邀请大家来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去持续锁定节奏驾到节目咯。那当然了，听听 FM 里边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叫做听听号啊。打开听听号啊，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本人啊，搜索常小航即可。点名呢即将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没有呢？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已经在第一时间把 FM974 拍了过来，在公众号端欢迎一下目前最后的一位恒夜星，你好。也感谢一下我们的 LJS 啊，他说准时守候我们明年的节目，棒棒的，感谢。欢迎一下魏纳什莫纳什啊，还有迪塞尔，感谢感谢。欢迎一下火星叔叔马丁以及 IM 凯凯，也感谢您的祝福，谢谢。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更加优质，更加辉煌，谢谢。也感谢我们的网友，欢迎三十公主、兔爷、山外有山、悟空超人，还有熊坤伟，你好，欢迎熊坤伟，欢迎 Luffy 老傅啊 ，Luffy 就是我们的歌单达人啊，一直在要我们的歌单，就是从不停歇，甚至节目还没开始就要歌单了，看来是对我们的歌单的重度依赖者啊，欢迎老傅，欢迎茶之然，欢迎 Robney， 欢迎沙伦玫瑰，欢迎悠闲自得，欢迎天道酬勤，以及我们的战神七月馒头星星，还有最后呢，啊，要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支持，这连续不断的7年以来，每一个周末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音乐里边陪伴着大家的好音乐，音乐制作人们和 DJ 们，感谢那些音乐制作人们才是真正的事情啊！好了，我们再看到还有我们的网友就是嗨，也发过来了自己的照片啊，不是自己的照片，是我们的974的照片，棒棒的。那就这样，我们就先结束点名时段。继续来听音乐本身啊，感受来自 DJ Paul Warming Up at Town Lounge。 42分来关注一条最新鲜的消息喽，这也是第94届的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短片名单已经出炉了，一共是15部影片啊，有资格获得提名。到时候我们也来去期待一下2月8号公布的奥斯卡提名名单入选影片的片名，包括以下，大家伙可以听好了啊，看看哪些你自己都是看过的影片，他们这些影片当中的配乐你是否喜欢，是否还有印象啊，很关键。第一个是里卡多一家，第二个糖果人，第三个是千万别抬头，第四有沙丘，然后还是有魔法满屋、法兰西特派、绿衣骑士啊，还有呢下面的一个就是复仇之渊、国王理查德最后的决斗、007无暇赴死、平行母亲以及犬山记，还有斯宾塞以及麦克白的悲剧。这是第94届相关的奥斯卡的一个短片啊，配乐短片啊，相关的一个配乐的影片的这个乐曲的一个提名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可以说很多时候音乐电影的配乐给影片作品本身加分了不少。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一部影片如果是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任何的音乐，那会是什么味道呢？对吗？节奏驾到，只为你带节奏了。2021年我们的最后一期节奏驾到节目将会接近尾声，那么我们也是期待2022年可以能够跟朋友们继续相会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用持放减压流行经典电音舞曲跟你一起相会在每个周末。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真的可以来深吸一口气了，因为我们的深呼吸过后的的确确会迎来我们的2021年节奏驾到节目当中的最后的一首单曲了。这最后的一首曲子呢，我觉得必然啊，还是应该把这个机会呢给到唱功超厉害的一位大姐啊。牛姐除了唱那些个每年的固定曲目之外，还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Bye Bye》，被称为美国李谷一是吗？有人会这么讲？会了，不会了哈。我们用这一首歌曲作为今天节目的 ending， 同时也是2021年节奏驾到节目的收官歌曲。再次感谢大家这长达七年的关注。明年一月一号开启节奏驾到第八年，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再次感谢大家，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关注哦。对，从明天开始，我这个节目的结束语哈，最后我就不会预告能量音乐了，因为从明年的每个周末，我的节目结束之后，将会是